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四十五集。当李莲英听李三顺说叫慈禧太后老佛爷，这一下子把李莲英可愣了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女真族早年游牧于白山黑水间呢、对首领称为满柱，满柱是佛号曼殊一词转化而来，汉语的意思是佛爷吉祥。清王朝建立以后，将满语满柱一词译成汉语佛爷，从此变成了清代历朝皇帝的特称。而前面加个老字，岂不正是太上皇之意吗？看到李莲英一愣，李三顺以为自己这个主意要泡汤，急忙安慰说： 师父，您跟太后这么久，还不了解她的心思吗？再说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咱不妨试试，即使太后不答应，对咱也不会怎样，您说呢？ 他哪知道啊，李莲英那是高兴的一愣，听了李三顺的话，李莲英开口了：傻小子，这个主意太好了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太后听了，一定会高兴的合不拢嘴。 不过现在还不能这样称呼，一定要等个好机会。 转眼间已经是正月十五，元宵佳节，北京城内外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，皇宫各处对联门神更换一新，午门以内的各宫门殿门高悬红灯，太和门、太和殿、储秀宫、乾清宫等地方彩绸飘扬。慈禧太后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。梳洗完毕，吃了一小碗百合银耳，便带着李莲英等人出了储秀宫散步去了。李莲英不失时机地说道： 太后，好一阵子没听戏了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您看是不是传王宫大臣们进来热闹热闹？ 哈哈哈，是啊，自从你病了以后啊，就一直没听过戏了。既然你提起啊，那好，三顺啊，去传旨，午后让那些王爷们进宫听戏，咱也热闹一下。 李三顺怎能不明白师父的意思，诡秘的笑了笑，便兴冲冲传旨去了。李莲英想着自己的计划就要大功告成，不由得笑了两声。慈禧太后忍不住就问道：莲英啊，你笑什么呀？ 太后，恕奴才斗胆，现在不告诉您，等会儿听戏的时候您就知道了。 刚刚用过午膳，慈禧太后便急不可耐地催促他，她想看看这个奴才到底会给他一个什么惊喜。那帮王公大臣接到旨意，早早就来到永和殿的戏园，一听慈禧皇太后驾到，连忙跪地迎接。当慈禧太后就坐，抬头一看，不由得纳闷了，太后今天有什么喜事啊，这么高兴。只见慈禧太后满面笑容，头发高高的凸起，光泽明亮，蓬松自然，后面两绺分开垂于脑后，就如同是燕尾，前面呢也是略向前弯着，犹如凤尾低垂。只见身穿绣满了大红牡丹花的黄缎袍，袖袍外面是一个渔网形的华丽的披肩，由3500颗珍珠制成，那些珍珠啊非常的大，又圆又亮，颜色与大小一模一样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随着一声吩咐，戏开演了。牡丹亭起步问探， 黄金台，一出接着一出，把这个慈禧太后啊看得笑声不断。李莲英看了更是暗暗窃喜，谁曾想就在这时候，忽然有人大喊一声：别闹演昆曲了，耳朵都听出老茧了。众人非常惊讶，谁呀？转眼一看，原来是贝子奕摩。这奕摩是嘉庆帝位下第五子惠端王绵鱼的第六子，咸丰时封为八分辅国公，同治三年封镇国公，光绪十年封贝子，为人爽快憨直。起先呢，慈禧太后看他闪乎乎的，也挺憨厚，加上又是咸丰的表兄弟，还真没把他当外人。可谁知奕摩却拿着麦秆当拐杖使，每逢节日，不管当着谁的面，都管慈禧太后叫嫂子。这可把慈禧太后气坏了，心想连醇亲王见了他儿子光绪帝也要叩头问安叫声皇上，你也太放肆了。于是让他做了个守灵大臣。这阵子奕摩刚好在家，听说宫里演戏也就跟来了。谁知进去一看，他的位子在最后一排，前边却坐着一些镇国公、辅国公，心想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你这不诚心挤兑我吗？我好坏还是个贝子，比他们品级高啊。野儿刚一开戏就恼火了，这会儿一看又演一些昆戏，不由得开口喊起来。慈禧太后正听得入迷，一听这话不由来气了：这谁呀，这么大胆，给我站出来。 嫂子，是我呀。 一心大大咧咧站出来。 哎，干嘛呀？ 一听嫂子二字，慈禧太后不由得愤怒： 大胆，谁是你嫂子？你还懂不懂规矩？ 李莲英本想着趁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将自己的好戏拿出来，谁想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，急忙上前怼奕摩说： 贝子，赶紧赔个不是，奴才再给您说两句就没事了。 谁知奕摩这会儿啊，这憨劲儿又上来，将李莲英一推： 咸丰皇上是我哥，您不是我嫂子是什么呀？ 就你这样子还配做贝子？再闹我把你的被子给废了。 听了慈禧太后这话，奕摩再也不敢喊了，只好乖乖坐下来。可这一闹急坏了李莲英啊，急忙把徒弟李三顺拉到一边商量起来。李莲英垂头丧气地说： 哎，给他这一闹全泡汤了。 李三顺眼看就要到手的蓝顶子却飞了，也没精神，唉声叹气说： 可不是，这个臭被子早不闹晚不闹，怎么就偏偏捡这个事儿？ 李莲英本想让他出个主意，一看他这样子，顺手给了他一巴掌： 我是让你给我想有没有补救的法子，谁听你唠叨这个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 这一巴掌倒把李三顺给打清醒了。 对呀，赶紧想个补救的法子，兴许那飞的蓝顶子又会飞回来。 也亏得这家伙诡计多端，不大会儿功夫就见他开口说： 师父，徒儿想一辈子这一闹说不定还有好处呢。 哦，怎么说？ 师父，一辈子这一闹，太后正在气头上，她这会儿正需要些安慰，咱一喊老佛爷，我想她更容易接受，您说呢？ 嗯， 李莲英一听啊，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徒弟，心想没有他自己还真不知怎么办才好，赶紧拉着李三顺就往后台跑。李三顺边跑边问：“师傅，咱去哪干嘛呀？”“ 快跑！太后如果一气之下不看了这番心思，岂不白费？快！” 经过被子一磨这一闹，慈禧太后还真没了看戏的兴趣，想转身走吧，这么多王公大臣在，虽说平日里专横跋扈是家常便饭，可也不得不给自己装点些门面，最后只好装模作样的坐在那儿接着听戏。本来接着该演长生殿了，可谁知这幕一拉开，却跳出来两个涂脂抹粉身穿五彩衣的小丑来。一帮王公大臣们呆了，心想怎么这会儿出了错了，这不存心惹太后发火吗？忍不住转脸望去，不由得一愣。只见慈禧太后这边呢，正喜笑颜开。为什么呢？原来那二人一出场，慈禧太后就认出来李莲英和李三顺。同治元年，李莲英更名不久，曾经被慈禧太后派去升平署内学学戏。当时太监学戏啊，称为内学；民间学生学戏称为外学。那这会儿呢，虽然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但是做戏的功夫还真是不减当年。只见他在舞台上跳跃翻腾，轻松自如，哎，把这个慈禧太后啊看得连声叫好，双手拍个不停。台上的李莲英见了，更是格外的卖力。忽然，只见二人身子一错开，分开的时候，手里已经多了一个横幅，上面写着十个大字：“祝慈禧老佛爷万寿无疆。”看着那黄灿灿的横幅，慈禧太后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激动的眼泪差点都流出来。她早就想让人称自己老佛爷了，但却一直没人这么称呼。虽然说她权势通天，可总不能厚着脸皮让别人称自己老佛爷。这会儿看到李莲英把自己的心思说了出来，能不高兴？只见她开口说：“ 哎呦，亏你想得周到啊！” 一帮王公大臣们看到横幅的字，本来就够惊奇了，再一听慈禧太后的话，更是惊讶。这老佛爷岂是随便用的？祖宗定下的规矩，还要不要了？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一人高声说：“ 恕臣斗胆，这老佛爷三字，请太后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才好啊。” 众人扭头一看，原来是恭亲王，不由得打心眼里啊佩服。没等慈禧太后开口，李莲英便急着开口说话了：“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，历朝先王在世都称之为老佛爷，现在皇上尚在幼年，奴才想太后他老人家理应是咱大清当之无愧的老佛爷，王爷觉得有何不妥吗？” 恭亲王一看李莲英竟如此大胆，急忙呵斥道：“ 我在与太后说话，哪有你这奴才说话的地方？给我退一边去。” 俗话说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恭亲王这么一说，慈禧太后岂肯善罢甘休？只见他不冷不热地说：“ 他说的话就是我所要说的，恭王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“ 太后，这奴才也太放肆了，应该好好教训一番，让他知道些规矩。”“ 怎么，恭王爷你的威风还没耍够啊？当年小安子被你们给杀了，我没说什么，现在又想动小李子是吗？告诉你，想动也没门儿。”说着，慈禧太后居然流出了几滴泪水来。“ 臣不敢，臣只是想请太后不要忘了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 祖宗的规矩， 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就觉得刺耳，看着恭亲王那副不依不饶的样子，不由得大声喝道： 祖宗之法难道就是一成不变的吗？ 祖宗留下的规矩并非不可变，但要看什么事情，利则变，不利则不可变呢。 什么是利，什么是不利呀？我看现在就挺有利的。莲英，传我口谕，从今儿起宫中人等皆称我为老佛爷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说半个不字。 一帮王公大臣听了顿时目瞪口呆，谁也不敢再说什么。从此啊，老佛爷的称呼就传开了。 慈安太后驾崩以后，慈禧太后犹如拔了眼中钉肉中刺，心满意足，洋洋自得，本想从此以后她就可以大权独揽，唯我独尊，更加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。可谁知却又冒出个恭亲王，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使得她事事不能尽随心意。对慈禧太后来说，恭亲王可真是有功之臣，没有他的权力支持，慈禧太后怎么能够垂帘听政，成为大清帝国第一人？因此同治帝继位不久，慈禧太后就对恭亲王倍加封赏，又是议政王，又是首席军机大臣。可是俗话说得好啊，功高震主，恭亲王权势的日益膨胀，又使得他不能不担心。因此在同治四年，借着蔡寿祺的一份奏折，免去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。经过这次打击以后，恭亲王终于明白了慈禧太后的心思，于是日常行事更加谨慎小心。可他是领班亲贵，军机首座，总署主管，是爱新觉罗氏子孙，怎么能够面对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，任意胡作非为而缄默其口呢？因此二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。这一年八月十五前夕，慈禧太后亲自为她的亲妹妹醇亲王福晋检点了八盒食物，吩咐李莲英派人送去，这可是个肥差。李莲英当即让自己的爱徒李三顺亲自送去。按宫廷的规矩，太监出宫办事应当由敬事房人员事先向宫门侍卫打招呼，并且不得走正门。李三顺见师父将这肥差交给自己，高兴地把这些规矩全忘了，带着两个太监便直奔午门东左门。 站住！ 一个守门的护军，此人名叫玉林，大声喝止道。李三顺这会儿啊才想起了一些规矩，可既然到这了再退回去脸上也挂不住，于是就装模作样的说： 干什么呀？你进宫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不懂规矩？这里是你走的地方吗？ 咱家奉了太后李总管旨意出宫办事，为什么不能走这儿？ 拿高帽子吓人，玉林不由得恼了。 我偏不让你走，要走就拿条子来。 一时间一个要走，一个按规矩不让走，午门顿时热闹起来。护军统领玉林闻讯赶过来，一看也为难，照规矩应该将李三顺捆起来送到敬事房去处分。可是李三顺虽然算不了什么，但上面还有太后，还有李莲英啊。于是打着圆场说道： 哎，大家都是当差的，你也想想我们难处，这样吧，你先去取条子来，只要有条子我一定放你过去。 李三顺想也不想：我只知道上面吩咐我出去办事，不知道有什么条子，要条子你自己去取。 看他这副样子，岳林也来了气。咱公事公办，如果没条子，属下官无能为力了。 你敢对我这样？ 李三顺心一横，吩咐两个太监挑担子走。岳林马上上前拦，可谁想李三顺啊顺势倒在了盒子上，顿时里面的东西啊滴溜溜滚得满地都是。 好啊，你们打我不说，还敢踢坏御赐的东西，咱等着瞧。 说着就见李三顺爬起身来跑回宫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来生相见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前世来生相欠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现在